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短暂的安葬完毕，魏十六熟练地开展了套词业务。 你们是哪里人呢？我 A 城的，原来是个程序员。嘿嘿，看不出我工作了吧？别人都说我看着脸嫩，你们猜怎么着？以前我干兼职啊，进高中送外卖，看门大爷就把我当成高中生，还问我是哪个班的。 在他的单口相声舞台上，魏十六并不需要别人和他对话。楼影背着池小池，安静地跟在聒噪的魏喜鹊的身后。他回过半张脸来，望着池小池，左手托住他的膝弯，同时抬起右手在池小池眼前晃了一晃。池小池明白，他想为两人刚才异口同声的默契击一下掌。池小池夹紧盘在他腰间的腿，抬起左手和他右掌心轻碰了一下，却下意识地错了错位，手指落在了楼影的指缝间。楼影指尖适时地往前一扣，正正好捉到了一只手。他也不强迫他，只松松地抓握着。池小池想逃随时可以，但池小池却没有抽回手去。楼影感到池小池的指尖僵硬了几秒，便恢复了柔软，食指向前探去，像是叩门似的轻啄了啄楼影的手背。他在他耳边小声说， 都快要掉下去了。 楼影失笑，绅士地抽回手来，扶住池小池分明盘得稳稳当当的膝弯。 抱好我。 池小池把脸枕在他后背上降温，嘟囔道， 好着呢呀。 正走着，魏十六突然回过头来， 冒昧问一下。 池小池与楼影同时抬头， 你们俩是一对儿啊？ 魏十六也察觉这个问题有些突兀。 不是，我不歧视同性恋。哎，我的意思是，和异能人歧视相比，现在同性恋早就不算什么问题了。 意识到自己越描越黑后，他索性破罐子破摔了。 我就随便问问。 不是， 是。 二人的默契正式宣告破裂。魏十六在两人间来回看着，有点傻。楼影态度严谨道， 我认为是，但是显然尚需努力。 这也是在给池小池找台阶下。魏十六的反射弧有些长，拖长声音哦了一声，开始分析重点。 哦，你在追他？ 他指一指楼影，又指向池小池，煞有介事的一点头。 对的。 嗯，走了。 哇，害羞了还？ 不说话能憋死你吗？ 魏十六无比认真的。 能。 池小池开始认真思考哪个公式能提高空气粘度，可以准确无误地粘死他的嘴。楼影也知道背上那个不禁豆，便出言替他解围。 我们要走去哪里啊？ 此时三人已经出了树林，正是前路未明的时候。池小池从楼影身上跳下，顶着沉重的空气压力走出两步，将腕上的表调至赌场模式，凝神静观。楼影与他做出了同样的动作，只有魏十六一头雾水，见两个人都在看表，自己也举起来看了一会儿。他看不出个所以然，干脆凑了上来， 你们都看什么呢？ 池小池头也不抬。 寻求保护啊。 啊？ 池小池用指节扣一扣屏幕。 你看看现有的死亡人数里有没有刚才要杀你的人。 魏十六定睛细看，从昨日中午到现在，自杀六人，被杀十二人，103人里还剩83人。每个人的死亡区域和死亡时间都被一行红字标注了出来，而第二陵区里显示有0人死亡。实施弹幕区里大家押宝押得热火朝天，却无人讨论第二陵区刚才发生了一场风波。魏十六说， 等等，这不对啊。 是不对啊，你的赔率本身不低，这证明不少人在看到你的异能后觉得你的异能很有趣，所以才会把一小部分的赌注压在你的身上。既然压了赌注，你对他们而言也就有了价值。刚才的战斗规模不算小，但你的赔率既没有发生丝毫变化，也没有人讨论你的战斗和异能价值，甚至都没有谈论我们俩的。 我想唯一的解释是，这些赌博者在前期参赛人数较多的情况下，只会选择有战斗发生的区域进行观看。如果从他们的视角宏观的总览全局，我们或许只是一群分散的且不断运动着的红点。在他们看来，战斗发生时，第二陵区里只有你一个红点在运动，什么都没有发生啊。 魏十六为人粗中有细，还是有些小聪明的，再加上池小池的一番分析，他哪里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呢？他惊愕道， 那两个来杀我的人不是游戏的参与者。 不说第一个被你杀死的人，你觉得追杀你的第二个人看起来像第一次参加杀人游戏的菜鸟吗？ 我还以为他当过兵呢。 能神不知鬼不觉将外来的异能者传送入这个世界，想也知道只有这场杀戮秀的主办方能够做到。他越来越想不通， 不对，我没触犯过什么规则，机构为什么要杀我？再说真要杀我，直接往我脖子上扎一针就好了呀。 池小池不提楼影已经设法阻断他项圈上注毒功能的事情，眼也不眨一下的道， 那是你的事情啊。 楼影沉默地旁观着池小池一步步把魏十六哄得团团转。早在他们等待影子归来，却意外地发现魏十六进入第二陵区时，池小池就提出要拉魏十六垫背。起初楼影不是很赞成这个提议。 我们可以在离开时通知他一起离开。 如果机构发现第二陵区没有人，他们就很有可能会调取往期的录像，查看是谁杀了他们三个人。 录像的话，我认为存在的可能性不大。我看过白安逸的记忆，这个世界的科技发展没有那么超前。这个虚拟世界地图很大，能达到实时收看不卡顿的效果，已经是顶尖水平了。再进行实时录像的话，需要处理的信息流太过庞大，服务器不可能支撑得住。 存在的可能性不大，那还是等于有咯。 楼影无言以对。 所以我不冒这个风险。除此之外，我还有必须要这么做的理由。 池小池竖起了手指。 首先，假设真的有录像存在的话，不管我们采取什么行动，一旦在这个时间段进入第二陵区，魏十六都会被牵连。倘若我们现在去提醒他，机构很有可能把他视作我们的同党。倘若我们不去提醒他，他也不大可能会主动离开第二陵区。到头来，机构还是有可能为图一劳永逸，把他一并杀死。因此，不如让他的意外闯入变成一个把我们顺利摘出去的契机。 第二，我们需要一个盟友。我相信，经历过生死后的结盟，比和平状态下的点头之交要来得更牢靠。第三， 池小池竖起第三根手指。 我怀疑他。 楼隐一愕，从他们的藏身地探出头，看向正在小溪边掬水喝的魏石榴。